香港充滿著各種歷史痕跡，與不同保育文化藝術工作者游歷新舊交接的社區，走訪各大小的藝文空間，與跨界別人士深度對話，透過多角度探索保育和城市發展，從而找到我們的人文風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長大，逢星期四晚8點到9點，嚟到城寨在香港長大，我是主持人尤利亞 Gloria。 今天我們會講一個議題，就是很多時候我們去街貓去街見到很多不同的貓或者狗的問題，究竟我們沒有關注到他們的需要，他們生活狀況呢？今天請來一個就很關心他們的處境，或者透過相片是替他們講爭取權益的，就是葉漢華先生 Marcos， 他就是捕貓捉影的面書創辦人，介紹一下自己先。 大家好，我是 Marcos， 是都係關係係影咗好耐社區貓入邊，咁慢慢 開始啦，即係2001開始到而家就做咗面書啦，所以好耐下㗎啦都。 係啊。 咁或者先講下啦，即係你講下你本身嗰個工作啊、成長啊，對啲咩興趣？可能你真係對貓好有興趣，咁啊講下少少俾大家認識一下先啦。 我其實細個咧都冇乜好大好多嘅機會接觸貓嘅。咁我諗係預科之後咧，先至有個機會學校，因為學校有貓，咁先至係開始 接觸到佢哋， 直接咁樣同貓有啲相處。咁但係當時都冇話去特登去影嘅。咁點解會去影貓咧？其實就同個工作有關係嘅。 你本身係記者啊嘛，係咪？ 係啦，就係喺港文版啦。咁我哋出面可能未必知道啦，其實我哋自己會分咗做突發同靜態講文嘅。咁靜態講文可能就係一啲事前知道嘅一啲採訪啦， 或者啲 features 記者會啊，或者最近嘅選舉啊，跟啲參選人一日咁樣。咁簡單嚟講，就係喺講文方面非突發嘅都大概就係靜態講文啦。咁個工作特性可能就係、譬如係10點有個記者會，跟住下晝2點有個開幕禮咁樣。中間有啲時間咧，未必會係 填滿曬咁 嘅工作。係啦。咁嗰段時間，咁有啲行家就會一齊走埋一齊，可能去食飯，咁會討論一啲工作上嘅嘢啊，或者興趣嘅嘢咁。我比較孤僻啲啦，同埋因為嗰陣啱啱出嚟社會做嘢咧，咁其實香港好多地方未去過，係 想探索一下。 係啊，都係捐窿捐罅咁樣。咁喺呢個捐窿捐罅嘅過程入邊咧，其實就一個好，其實都冇話好死一條線，我幾時開始認貓？其實慢慢慢慢喺捐窿捐罅嘅過程入邊就見到成日都會見到有貓咯， 係 啦，唔同嘅區域都會見到咯。 或者我睇張貓相先啦，初初可能每個人對啲貓都有唔同嘅印象噶嘛，或者你對貓咧亦都有唔同嘅睇法。好啦，咁當時咧你要影到呢啲黑白噶啦，用黑白相去表達啲貓，你俾你感覺係點樣樣啊？貓除咗好可愛之外，有咩感覺？ 最初其實好可愛㗎，呢個其實係公司附近一個餐廳嘅後門咁樣，即係有時出入公司如果行後門嘅話咧， 就見到佢 都會見到佢。咁有表貓，咁即係呢張相佢就喺度發緊吽鬥啫。喂，佢你撩佢玩啫，佢又好活潑啊咁樣。咁貓仔其實好多古靈精怪啊。 咁係同 初初就真係得意啊，咁樣去影嘅。 咁有下一張我哋又睇下咯喎。 呢個都係佢， 都係佢嚟嘅，係嘛？即係覺得佢好可愛，不過我都覺得佢幾得意，好靚啦。但後期咧，可能你接觸到越嚟越多家貓啦，你就發覺其實家貓咧都面對好多生活上嘅問題啊，可能有病啊、受傷害啊、受好多威脅啊。咁其實咧，你開始就留意更加多，同埋你會留意到咧，街貓嘅生活狀況，可能佢唔係定喺街咁簡單，佢可能周圍會走來走去嘅。咁我哋又下一張相又講下咯喎。係啦，呢個真係屬於其實街貓嗰個生活狀況就會喺邊度咧？咩環境多咧？ 舊區咧，其實我哋都會見到好多貓嘅。咁尤其唐樓啦，唐樓嗰個結構就係、是、即係兩邊係街道，係咁 好多後巷嗰啲啦。 通常而家譬如新嘅樓宇就未必會。譬如我哋見一啲舊區重建咧，佢連續幾棟嘅唐樓拆咗啦，咁佢就會成個 area 去重建。咁但係唐樓就有個特色，就係兩座唐樓嘅背之間通常都係一個後巷咯。咁呢個後巷其實就好適合 貓去落腳嘅，少人去啦，咁佢哋嗰個被騷擾嘅機會又低啲啦，二來佢有可以擒高啦，喺啲簾縫啊咁，咁相對佢有危險嘅時候，佢哋有地方匿啦，咁佢哋生 BB 嘅時候，亦都會有一啲較為隱蔽啲嘅地方可以收埋啲 BB 啊咁。咁所以其實舊區久而久之就同埋多食物啦，因為食店嘅 可能啲餐廳啊、後巷啊， 咁都係佢哋嘅一個食物來源啦。咁呢啲地方係會都幾多見嘅。 係，咁好啦，跟住我哋下一章講下，即係我記得你講過咧，其實2001開始你就會係留意到呢樣嘢啦。跟住之後2011咧先開始成立嗰個免書嘅。咁你中間你發覺話其實啲環境咧真係相當唔係幾好係嘛？好多垃圾啊、污糟嘅地方。 呢啲都係啦，都係啲唐樓啦。咁其實我哋有時會聽到啲投訴啊，嗰度有貓，即係佢話啊，搞到好臭啊， 同埋咧有啲春叫啊，或者其他嘢。 呢啲環境嘅，你睇嗰啲垃圾，咁嗰啲垃圾唔係貓做出嚟嘅，咁你唔能夠否認有貓喺嗰度咧，係會有一啲 可能有啲滋擾 衞生嘅問題，但係其實更加主要嗰個問題，其實好多時都唔係嚟自啲貓嘅。 係啦，即係我哋要諗翻轉頭，其實啲貓點解要入到社區呢？就好多原因嘅，可能係我哋遺棄佢啦，佢可能走失啦，做其他原因嘅。你有啲咩曾經見過有邊幾類嘅原因，令到你見到咁多街貓呢？ 其實如果係半野外咁講啦，咁其實呢個可能會譬如村屋嘅朋友可能都會習慣有很多不同的生物啦，即野豬啊、猴子啦。咁其實貓都係會有野生嘅貓嘅。咁如果喺城市嚟講，咁其實你要追翻第一日啊，點解有一條巷有一隻貓，其實就好難㗎啦。不過你而家整體性去睇，其實都係頭先講幾樣啦。咁係啦，遺棄 啦， 咁佢會自己走，咁佢都會揾個地方落腳㗎。咁有啲係走失咗啦， 冇錯啦。 咁有啲就係唔知幾多代之後啦，係啦，佢嘅祖先就已經喺呢度啦，咁佢係個後裔啦。咁同埋有啲就係舊區嘅都幾鍾意放養啦，有啲譬如係海味店嗰啲區就比較多放養啦。咁你放養就比較難控制。佢出咗去咁 收返返唔返返嚟咁樣， 佢可能會返嚟嘅，不過佢出去嘅時候就會繁殖咗一堆貓啦，咁嗰堆貓就會喺社區入面生活啦，咁都係其中一個可能性。 所以今日我哋要諗下就係、其實我哋社區點樣能夠即係人同埋動物可以共存，或者好似同啲街貓可以相處到，亦都唔騷擾到佢生活呢。咁我哋下一張又可以睇下喇喎。呢度呢就係唔同嘅環境啦，又係 連續幾張都係 top shot， 有時都會上啲唐樓頂，咁睇嘅嘢又唔同嘅。咁呢個其實即係睇到嗰個環境之外，咁我覺得有樣嘢其實我都咁多年嚟影貓嘅過程入面都覺得好欣慰嘅一樣嘢，就係你環境唔好啦，但係貓有個特性就係佢總可以揾到一啲佢覺得舒服、佢安樂嘅地方，佢 可以生存到繼續， 好 享受係咪啊？可能享受太 陽 啦， 係啊。咁其實人未必得㗎，如果佢瞓喺呢塊嘢，即係你睇就好似都唔太差，但係其實或者你好多灰塵下面，你人唔會接受到嘅嘢，但係貓可以好令到自己喺差嘅環境都可以開心咁過到半日都好啊。 咁我哋又下一張咯喎。因為我哋突然間可以睇到咧唔同嘅環境，佢生存喺邊度啦？嗱呢啲啦，好誇張啦，嗱啲草嗰度咯， 真係呢啲係基本上唔會有人需要到佢，除非嗰啲機器要維修嘅時候，咁先至會有人咯。咁但係又係垃圾啦，樓上掉落去啊咁樣。但係呢啲位置就對貓嚟講係好 perfect 咯。 即係只人騷擾唔到，而佢都可以繼續長期都留喺嗰度咁樣樣，係啦。咁我哋下一張又睇下咯喎。咁你見到咧，其實真係數量，頭先你講舊區咧，我哋有時都發現到，即係舊區的確有好多街貓。咁有時有啲街貓咧，有啲人真係會餵佢啦，會即係俾啲嘢食啦，有啲義工去幫佢，但有啲咧就唔係啦。有時真係會騷擾，因為點解咧？我諗你接觸街貓都可能有感覺，就係有啲街貓好驚人嘅，有啲咧又唔怕同你玩嘅。你自己都係咪咁嘅感覺啊？對啲唔同嘅貓街貓嗰陣時候接觸佢哋， 大概可以分三類咯。咁有兩類好極端嘅，就係你頭先第一個就係有啲貓好敏感，係 啦，一見到 喺巷頭見到你喺巷尾，佢一有眼神接觸咧，佢知道你望住咧，佢就發覺唔對路，走咗啦， 係嘛？ 咁好少嘅，但係會有嘅。咁另外一個極端咧，就係好黐人嘅街貓。咁唔係講緊鋪頭貓嗰啲，鋪頭貓見慣人可能會好啲啦。佢即係你由佢嘅出沒嘅習慣，你其實估計佢 街都會行出嚟， 唔係鋪貓係街貓，但係佢都會親人去埋嚟，可能會頂下你隻腳啊， 擦下你啊， 係啦。咁呢個都有，又係少嘅。咁最大部分嘅街貓咧個情況會係佢會同你去摸索，其實你又去摸索佢，佢又摸索你。 即係佢大家觀察，睇你係咪真係對佢友善定係冇。 咁你行入一個地方，佢望住你。咁通常我一個人啫，咁我又唔會大動作啊，又唔會大聲啊，咁佢就會一路接近嘅時候，一路留意你咯。咁佢覺得，如果佢真係覺得危險啦，咁佢可能伏喺度啦，佢覺得唔對路啦，佢就會企身啦。咁我知道佢 想離開 條底線差唔多啊，喺度，咁我就唔可以再近啦咁樣。咁即係一個互相摸索嘅過程。 有冇試過呢啲街貓即係搲你咧？ 街貓冇，反而係鋪頭貓就試過。 係嫌你煩係嘛？搞得太多。 鋪頭貓都有啲極端嘅。有啲鋪頭貓係嗰個店員啦，或者佢會平時見人多咧，佢懶玩啲啦。咁有見過不止一次，有啲鋪頭貓咧都算係應該幾工具性嘅，即係純粹讓佢喺度咧，應該係捉老鼠。咁平時其實唔係好理佢嘅，變咗你一同佢一接觸咧，佢唔驚你，但係佢同人嗰個接觸咧，佢唔識收力。 佢 玩係會。佢同你玩，但係你會比屋企貓玩嘅時候，佢會更加瘋狂一啲咯，會比較緊張啲咯。咁都我覺得有一啲鋪頭貓係有少少呢種情緒上嘅 因為可能佢成日都唔可以即係出街或者有得玩，可能即係困住喺個店鋪裡面，所以都 我知道有啲鋪頭貓係温龍嘅，其實佢是開鋪，反而是開鋪的時候運龍，閂鋪的時候先俾佢喺鋪頭入邊周圍走去捉老鼠。咁有時隔住個籠同佢玩咧，佢一手拍出嚟，咁佢唔係想傷你咯，但係佢唔識得同人嗰個相處咯。 明白。你試過喺一條街裡面咧，見到有幾多街貓啊？ 我諗比較十零隻啦，應該 十零隻。 除非啲地區好特別啦，譬如大澳咁樣就唔止添。 係啊， 即係一開飯嘅時間，可能二三十隻都有。 即係你其實頭先咁講啦，你又去過大澳啦，見到好多大澳都好多貓啦。咁你可能你去深水埗啊、旺角啊，或者啲油麻地都好多噶嘛。或者舊區就比較容易多，因為始終多舊巷啊。咁同埋嗰啲舊巷或者嗰啲舊嘅，即係好似或者小食店啊比較多咧，佢先能夠有機會生存，即係有嘢食噶嘛。如果唔係，你就好難揾到佢哋嘅即係蹤影咯。咁但係你捕捉嗰時咧，有啲咩嘅要留意呢？即係如果你拍佢哋嘅時候， 我拍每個人都有自己嘅一個方式， 係咪？ 我就想佢多啲自己佢哋本身自然會做嘅嘢嘅。所以頭先都講到，譬如你同佢摸索，你揾到佢嗰個底線喺邊度，你唔超越之後咧，咁一段時間，佢發覺你又冇乜威脅，佢只不過唔知道你喺度做咩啦咁佢通常就會做翻自己做嘅嘢啦，咁佢繼續喺度舐毛啊。佢原本譬如想過一個位，因為見到你，佢又唔過住望一望，咁但你又冇乜嘢，咁佢又繼續過啊。係啦，咁通常我就係想捕捉呢一啲佢哋自然啲嘅動態。 咁我哋下一張相又睇下咯喎。係啦，這個咧就見到佢好多時真的確係㗎。我上次去而家做筲箕灣區咧，啲廟咧都幾多有啲貓喺度嘅。 呢個廟就係其中一個都令到我認識多啲嘢嘅一個地方嚟嘅。咁因為嗰陣住得遠啲，經常就要轉車，即係屋村又搭巴士出到地鐵站附近。咁我通常因為嗰個年代仲有學生票啊，咁就死都搭地鐵嘅，咁就同埋地鐵又真係嗰個年代係易就時間啲嘅。咁呢個廟就喺地鐵附近啦。咁就所以我就會經常去，咁咁啱嗰座廟當時都多貓嘅，咁唔係好大個廟，大概係差不多三十隻到啦當時，咁好得意嘅一個地方，如果你見到咁多貓咧，你就會睇到貓同貓之間嗰個 相處區多唔多打交咧？你有冇成日都捕捉到佢哋打交？ 有嘅，有打交啦，咁但係。 有啲似鬥獸棋嘅，咁又會有一個大佬啦，咁有階層啦，有呢個圈同嗰個圈啦。咁但係有時咧，佢有啲共同敵人嘅，譬如廟嘅外圍係個花草，咁有一兩隻貓係喺花草嗰邊，但係會過嚟揾嘢食。咁佢哋唔啱嘅團體又會走翻埋一齊去。 對付翻 啲花草啲貓佢啊， 即係揾翻自己地盤啦、 啊。係啊，好得意啊！佢哋之間，佢跟住有隻最比較年資細啲、輕啲嘅貓咧，咁就又會唔驚大佬嘅，個個都驚大佬，但係佢又唔驚嘅，佢可以話佢撞下大佬啊，即係再會避佢添嘅，係啊，咁啊咁得意嘅啲貓咁。咁就成日去睇佢哋冇乜嘢做啊、有時去買盒飯，坐喺度咁啊睇下佢哋唔知喺度做乜嘢，跟住就。 做一啲記錄 咁樣，係啦，咁有間又會影下咯，同埋會認識咗義工咯。 嗯，嗰啲你接觸義工啦，其實佢哋會做啲咩義工？ 最初就唔知嘅。咁譬如喺呢座廟開始認識啦，都係。咁最初點解有廿幾三隻就其實都冇做絕育啊咁樣，咁一路由佢生咁。咁但係其實都會睇到啲問題嘅。個廟本身因為經常燒嘢啦、其實啲灰咧 係咯，好大陣味。 係啦，同埋會見到啲 BB 貓，其實可能佢自理能力比較差啲咧，成日啲灰都會黐到周身都係啊，眼淚咧成日黐一嚿嚿啊咁樣，咁會睇到其實佢哋身體唔係太好，咁直接某一段時間開始發覺啊，點解啲貓，譬如睇翻前一張嘅話咧，都會睇到有啲貓嗰個耳仔咧，其實冇咗隻角嘅。 哦。 咁初初唔知嘅。 我即係睇翻前一張相啊，前一張相頭先睇下，我哋留意一下係咪有隻貓。啲耳仔角嗰度冇咗咧， 係啦，其實有幾喺係十五隻入邊，而家呢度係四隻都剪咗啦。 係，係喎，隻角嗰度冇咗。 咁某一段時間其實都唔知嘅，啊點解冇嗰隻角嘅咧？咁同埋因為除咗我之外咧，都有其他人 關心佢哋， 係啦，一齊嚟，咁開始就會傾偈啊，原來先至發覺係有義工帶咗去做絕育，咁。呢、這個剪咗耳仔呢個咧，就喺外動物協會係啦，做咗絕育嘅一個標記 嚟 啦。咁貓以貓嚟講啦，佢自己嘅右耳剪咗隻角，咁就係男仔。佢嘅左耳冇一個咧，就係女仔。 哦，原來咁樣樣，呢個方案都幾特別。好啊，咁我哋就下一張相。頭先我哋呢張相再睇下嗱，你即係你接觸個貓嘅時候，佢肯願意俾你摸啦。 係。呢、這個少啲啦，少。 即係少啲肯主動去接觸人嘅。多數都驚人， 係啊，街貓就少啲啦。 咁同埋你義工咧，點樣去譬如揾啲咩食物俾佢哋，或者俾啲咩水源佢哋，係適合啲貓多啲，因為佢哋做義工，可能佢哋都想啲貓可以有得有飯食啊，有啲水飲啊咁，係咯。 我就少餵啦，我就多數係做替工啦，即係義工去咗可能有時離開香港一陣啊，唔舒服啊，咁我就咁，但係我知佢哋其實就好。風雨不改啊！即係除非真係有少量日子唔得，咁咪都好多義工會堅持每日去。咁食乜嘢就好難講嘅，啲貓都幾揀飲雜食嘅。咁會有啲會帶備唔同種類嘅食物。 我見到我都見過嗰陣時喺啲公園咧，佢哋又喂啲乾糧啊，直情有啲貓糧係即係有啲魚嗰啲都俾佢食嘅，見到。 有唔同配方㗎，因為同一堆貓入邊，咁我認識譬如廟嘅嗰個義工，咁乾糧就會長放少少，係夜即過夜會放少少啦。咁我夜晚正式開餐就會有可能有兩三個牌子嘅罐頭，咁有一兩隻貓仲要係罐頭又唔食㗎啦，咁啊要烚雞肉嘅。 哦，咁樣 嘅。好有啲貓好厭倦嘅。 咁但係你話。這個問題就是有些人會擔心了既然要擺些肉在這裡或者擺些其他東西衛生怎樣解決呢 所以其實那個義工做得挺好的那他開飯所以這又叫濕糧雞肉啊罐頭啊那其實開完那吃完就清了 他們吃得很快還是他們有時你知道分開不同貓可能他今個人來吃了下一個 所以其實很誇張的就是大排筵席這樣因為貓本身會太近吃東西的時候會爭東西吃 對沒錯 那他就要就算是同一個位置都可能一東一西就是這邊有幾隻那邊不合下的有幾隻那最後清了東西吃然後就如果要擺過嘢，其實都係擺乾擺餅咯。 係啦，我都見到，我以前一見 有啲再認真啲嘅義工就會做一個即係隔水嘅設施。 係咧，個兜俾佢飲水。 兜下邊係先有水，再另外一個兜先擺嘢食，咁就連啲蟻啊、 都嚟到 曱甴就係啦，就隔開咗，咁都會有。 好，咁我哋下一張又睇下咯喎。 好啦，呢、這個就是你2011年去成立呢個免書啦。點、解會有咁嘅計劃去成立呢個免書？ 其實當時都唔係好似 Facebook， 即冇貓捉影喎、 啊。Facebook 係咩嘅嗰陣？因為但係之前就已經有一啲習慣係擺上網嘅。咁點解會擺上網呢？就係、是。 希望啲人真係關注嘅，你當時個諗法都係 最初其實都係一啲攝影嘅最早期，唔知而家可能比較少人知咩叫新聞組啦。其實嗰個接嗰、那個有啲似 email 嘅，嗰個模式，即係好似發一個 email 去個 server， 你個 server 就睇到一啲人因為同一個 興趣 topic 之下嘅 reply 係乜嘢啦。咁嗰陣純粹係因為攝影嘅交流，即係會去學嘢，咁亦都擺自己嘅作品上去俾人睇咁，咁會收到有啲人睇完之後就話，其實我好似知道呢度係邊度，但都冇留意咁多貓 喎， 咁係 嘛？ 係啦，咁原來會有人係，其實我自己越行越多，越見越多，我覺得喂，其實唔係啊，其實。有些人話很難見到，佢唔係喎，好多嘅喎，同埋真係唔係好遠嘅，離開市區或者市區入邊添，其實唔難見嘅喎，即係點解咁多人會有一個聲音就係一路都唔知嘅呢？ 可能就好似話齋，因為你行嗰啲區咧，有時呢啲係街巷啊，或者比較即係污糟或者可以咁講啦，即係隱蔽啲嘅地方，佢哋唔會留意。譬如頭先你上上面樓上影落嚟，根本 冇 啦，唔會上樓上影落嚟㗎嘛，係咪？ 係啊，同有啲行家就話。佢知道我都 影 貓啦，咁佢會同我講，佢可能比較少睇我貓嘅作品，但係佢話喂，其實影貓會唔會影到啲貓真係太可愛得意啊？ 即係就仲 咁我 誤導咗啲人係咪要養即係養更加多家貓？ 即係會吸引啲人去唔考慮得太深入就去養貓啊咁。咁我其實唔係啊，街上邊嘅貓其實即係除咗我哋以往嘅印象嗰種，或者我最初接觸貓見到嘅得意可愛之外，其實都仲有好多嘢嘅。佢哋嘅 佢哋啲咩威脅多咧？你見到佢哋 病 除狗啦、 病 狗啦、人啦、攻擊啦。 尤其因為頭先睇到好多垃圾嘅地方，我哋有一個位咧，其實喺深水埗，一條巷。咁當時八卦嘅啫，就係、是。見到婆婆餵貓，咁啊走去埋去同佢傾下偈。咁嗰次比較特別咧，就係、是、婆婆話：呢度好多貓啊，你識唔識人去做絕育啊？咁通常係我哋去說服人哋係做絕育，就好少喂咁以前咁得意嘅，即係有婆婆 主動係嘛？ 主動，因為起至少佢聽過啦，即係聽過仲要去主動去做，咁梗係。 鼓勵啦，係啦，幫佢揾。 咁就聯絡咗附近區域，因為我哋做外協嗰個絕育都唔係話任何個位嘛，做得嘅。我哋要有一啲功夫喺後邊嘅。 但係啲功夫你識啊，定係要揾啲正式嘅機構先做到咧？啲絕育步驟。 譬如我又喺廟嗰度開始，咁頭先我知道有人做絕育啦，咁後期我都有幫手，即係最初就係搬嘢啊咁樣做啲粗重嘢，咁但係過程入邊你睇到啲義工點樣去做，咁其實就慢慢 即係佢哋自己都做到嘅，安全嘅、衞生嘅。 係，其實好多義工每個義工都會發展自己一套方便自己又穩陣嘅一個方法。係。咁。我就在幫手的過程入面去慢慢去識啲嘢咯。 有冇幫佢打埋針咧？除即係、你有幾個步驟㗎嘛？好似你捉咗佢捕捉啦，跟住幫佢做絕育咧，有啲就幫佢做埋防疫針啦，之後先放翻佢走咗去㗎嘛。咁你會點做咧？ 醫療嗰部分其實就喺外協嗰度做嘅。咁絕育回放我哋大概個程序就係我哋先要同外協去協商一個時間啊 ，book 即係 book 位咁啦嚇。大概我嗰日我。會帶幾多隻貓過嚟做絕育？咁外協可能人手資源上要去一啲調配。咁我哋去捉嘅時候就主要都係用食物啦，用一啲方法啦，引佢去捉佢。咁 你點樣捉到佢呢？你真係用個籠啊？點樣引佢嚟捉佢哋呢？ 我諗普遍一個最文明啲嘅方法，其實外協都會借一個籠，布貓籠俾我哋。咁、那個籠就唔似得以前嗰啲可能老鼠籠，一閂門就好大就啪咁樣。咁啊，嗰個就叫暴力啲嘅籠啦。咁外協嗰個籠就温和啲嘅，咁就會有啲工具啦。咁、那個方法佢會簡短介紹啦。咁但係其實我哋義工之間都有好多聯繫嘅。其實你只要開聲，咁就一定有義工會 幫到 你去。 同你教你，甚至乎一起去做嘅。咁、喺過程入面你就慢慢去 掌握佢 嘅方法。咁就好多小巧妙嘅，譬如捉到之後，佢喺籠入面佢驚啦，佢揾唔到出路，所以你可能就要即刻笠住佢啊，唔好俾佢撞，會撞損自己，間中都會發生嘅。好多呢啲咁樣嘅小知識就係義工之間去流傳啦。咁佢安定之後啦，咁我哋通常就會有一個過籠嘅程序嘅，因為個布貓籠就通常得一個，或者你有其他義工幫你手，帶埋佢嗰個都係兩三個啊咁樣。咁但係你可能有啲重災佢，你一晚你就可能要捉二三十隻，因為一開始係好緊要，佢唔知頭唔知路嘛啲貓。咁就係收穫最豐富就係第一、二轉㗎啦。咁所以第一、二轉可能你會配備兩三個義工。可能兩三個籠，咁之後就要有好多膠籠，就有啲技巧點樣由嗰個捕貓籠帶去安全地，唔俾佢走失地咁樣走去嗰個膠籠咧。咁呢啲又係一啲技巧啦。 嗱，但我會記得你知道咧，其實政府都有啲步驟就係、即係捉咗佢之後咧，可能逗留幾日咧。如果人領養就領養翻啦，如果係即係三四日之後咧，可能就會即係人道毀滅。其實都好多呢啲問題㗎嘛，係咪啊？即係一般嚟講太多嘅時候，可能有人投訴就會捉佢哋㗎嘛。 咁漁護署可能有幾個情況啦，主人自己交佢啦，即係可能唔想養啦，或者見到佢病啦，就唔想負擔嗰個醫療啦，就會主動帶佢啦。咁有你講嘅投訴啦，投訴可能就我屋企附近好多滋擾咁樣， 好嘈啦。 漁企嘅角度有投訴，咁佢就要做嘢啦咁樣。佢有可能會有一 team 人去用網啊，用索去捉，亦有可能借漁記嘅籠，佢嗰種籠同外協嘅籠有少少唔同嘅。咁大眾可能會借籠俾你去捉又有啦。咁啊啲情況我去就會去咗漁記嘅動物管理中心咁樣。咁其實睇翻呢幾年啲數字咧，以往好誇張嘅。 但我哋可以睇一張相嘅，我記得咧都有一個張相咧，就係講到咧嗰個數字啊，佢點樣捕捉啦，真係注入啦，同埋咧係啦呢個圖啦。 咁其實如果睇佢嗰個規矩入邊就係、叫做四日。 係。 咁呢四日就除非佢身體好差，或者佢即係就要人道毀滅啦。如果唔係咧，呢四日入邊咧，咁佢會有啲時間，因為啲動物會走失啦。佢會呢四日咧就係、其實都幾算合理㗎啦。如果你走失咗個動物，你要去漁記嗰度去揾翻。咁當然其實我哋想長少少啦。 係。咁即係你頭先講到，譬如台灣就十二日啦，好少有啦。 係啦，香港就個規矩係四日。咁早一兩年我睇過有一個立法會的質詢，咁佢俾嗰個數字就平均八日。咁我諗係佢當個管理中心唔爆棚嘅時候，咁、個動物嘅狀況又唔係差，咁佢就都唔會話即時四日就即刻做，咁佢都會有少少 extend 咗少少時間。咁但係我哋都會睇到有一啲情況，我聽其他義工會去有一啲，譬如有一間學校最近去有貓嘅滋擾問題， 即係你都好好啦。譬如啲我見到頭先你講，即係有啲學校都有做啲研究啦，包括即係有負面或者有啲好嘅一面。譬如話頭先你講即係去到黃大仙有啲學校去做個研究啦，亦都係咧香港仔亦都係啦，有人去做啲嘅貓屋俾嗰啲人嘅，咁你又可以講下啲例子啊？除咗滋擾之外，係啦，頭先你講除咗滋擾， 其實唔單止黃大仙天虹小學嘅，咁我知有啲鄉村少有幾間鄉村少少嘅學校咧，其實都會有貓屋啦，有間中學啦，咁亦都有其實直頭容許貓喺學校園入邊。由學生去負責照顧添，即係清理啊、餵食啊咁樣。 同埋佢哋可能用啲 camera 啊影低佢做個記錄係嘛？ 有㗎。咁其實呢個係好 common 嘅，因為學校都喺個社區入邊。咁尤其以前嘅舊屋村咧，本身舊屋村都多貓，即係走咗學校，即係絕對唔出奇嘅事。係 啊，好正常。 咁其實你話如果有滋擾就絕對唔出奇，我哋都會明嘅，大小便係會有嘅。咁只不過係咪嗰個滋擾係？ 構成好大嚴 重嘅問題，是一個不可解決的問題呢。其實很多事情況都是有人去清理的，那個問題都不是那麼大。其實所以有一些人這樣去組織去照顧他們，去做一些清理的功夫，其實那個問題呢，其實都嚴格來說都不是一個問題來的。 咁其實都好好嘅，我哋應該下一節翻嚟咧會講多啲咧，就是 TN 啦，即係頭先你講個計劃啦，即係叫 TNVR 啦。第二樣就會講下，即係其實街貓裏面我哋對佢哋都有多誤解理解嘅。咁我哋其實用咩態度可以即係同佢相處得好啲啊？甚至又參考啲外國嘅國際嘅例子啦，譬如台灣啊、日本啊，甚至我哋會講下其實香港嗰個制度對動物都好落後嘅。其實啲咩政策可以即係能夠幫到佢哋，甚至有啲議員其實都有為佢哋爭取一啲嘢嘅。咁我哋下一節翻嚟再講下呢樣嘢好嗎？ 人民超市春日优惠，即日起嚟人民超市荔枝角 D2 店买恒河咖喱屋的印度咖喱酱，即送流心芝士猪扒一块，每块200克，人心鸡汤39元一罐，雪浓汤一包超底价28元，韩牛汉堡两件60元，仲有最新推出產品恒河咖喱屋咖喱魚蛋，一包8粒，野味又方便，都是賣15元咋。美國厚切西冷12盎司一塊33元，巴西春雞15元一隻，炸蟹鉗一盒20元，粉葛茯苓豬展湯750毫升一包68元。买满300元，仲送传统风味蛇羹一包，足够2个人食。想知更多特价货品，立即登入 www.25686811.com 睇下啦。